海默接听归，所谓何来留离乡穿山马，无我家破关。 破天劫去！ 吓得破来用不看，这位大小大财万千银儿不得见，后银儿好像七宝船，本当抢钱把金环托人了你大嫂亲来见礼， 还礼。俊爷，敢是失迷路途的？ 阳关大道哪有失迷路途之理？我乃昭明问心的，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哦，王宝钏， 真是 啊，俊爷，你与他有亲？ 无亲。 有故？ 非故。 非亲非故，你问他则甚？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她丈夫同饮吃粮，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我问。 今夜请稍待， 请便 切至。想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若不向前，这书信嘛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去？我自有道理。俊爷要见王宝钏，大过衙密，你可知道？ 刘知音儿，冤在天边，不能相见。 知己。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 不敢，平贵之寒气。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礼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那书信来也啊。 哦，我也告别， 请便。 哎呀，帖子，想我贫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贞洁如何？看四下无人，不免试探他一番便了。东兵陈大牡丹西，庄子变身干喜气，酒壶洗过了，我不问你谁贫贵，挑起自己的气，供他带队，日子哪去？把大嫂是

他自然有我。官配马给了我十两纹银。 我来问你，你在军营之中吃几分钱了？ 一分。 我那丈夫呢？ 也是一分呢。 你二人举世一样，你哪有银钱借与他用？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是个风流浪子出身，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怕大嫂你笑话，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积攒了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配马了。 这就不对了。 怎么？ 像我那雪狼也是个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哎呀，雪大哥啊，雪大哥，今日才知道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哦。 哎呦，都被他吃掉了。 本里转来吃了兵不曾管我半好分。 你就该问他要， 无忧也是枉然， 妈妈也该问他去要啊， 岂不伤了弟兄的和气？ 俊爷，你要见歹的活物、 哦、防身宝剑。 赵啊，杀了他也该问他去要啊。 杀人不要偿命吗？ 难道是你这银子就不要了吗？ 有道是善财难舍呀。满眼里过一情，朝阳看见到长安城有一个王室把我传。 知了，王宝钏该你的 不该， 欠你的 也不欠了， 不该不欠你替他则甚。 我来问你，这负债 子还， 负债呢？ 气 气怎么样啊？ 气不管。 哎呀呀，他倒推了我干净，依我看来，少不得这债嘛，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了啊。想起买八大嫂买当军人呐、 啊，当军人是哪个？ No， 不才就是我。 有何为证？ 婚事为证。 拿来我看。 慢来，大嫂，你那有志气之人。婚事拿在你手，三把两把车碎，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吗？ 依你之见呢？ 去至前村，约请三老四少同辞同观。 此话当真？ 当真呢、 啊。 光你不沉默， 寒心的 仇恨要定量，官不认臣， 我不再成为官宦夫妻心在于山，那地方还有多少民人出到那地两川， 地两川四十六八山，为君的要人不要我钱，我打天官保大嫂就断一半， 今夜就要把谎言清，有日期两天西墙大字照了好凡亲二郎小雨怒一番， 好一个真绝王宝钏，这般挑衅也枉然，怀中取去了一二滴，将银放置在地平川，这的银子三两三，昨日打草做杨莲，卖林落做银山，大仇是君当还，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呐。 这定银子不要与你娘，所以说安家的钱买多多花多饭，买之前花多饭，买大把洗马店，所以说小子的命儿在那天下传， 日烈你就该在家湾，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去下无良意，在哪里呀？ 在那乡里。 在哪里呀？ 他要天 下面是今晚的大咒戏《空城计》，由西派再纯弟子张建国、高希禄分别饰演孔明，司马懿由著名花脸演员邓沐伟饰演，请欣赏。 这件事用不着，儿啊等啊，西 这件事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我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想着西城冲汉中乃咽后之要道，丞相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啊。 是啊， 西城的远的本事啊，咽喉咙马蹄而来看呢，我承诺 丞相的吧， 哎，听丞相的吧。 打开梁山门，一起 是才探马报道，西城乃是空城，老夫新兵至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城楼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待我先传一令，众将官听本都一令。好像三个军听方面，他一个大大不西城提着顶战争的头，呼起 心，周文王望江上，就是 去打听打听的是那马岭的边疆王西行，并非是马祖某少才能假隐士将帅不活才是生我的家庭，你夺我三成多叫心叹而无言，有多的下沉只破两在地楼八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啊谈谈谈心臣儿平无别的啊，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考上你的三那军，到此就该把臣心，为什么你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火情左右情的痛人两国，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信不定你就来来来起上城楼。 小年纪知道什么，那诸葛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后队改为前队，人马倒退40里，撤。待我师退堂，诸葛亮那头兵第一次调剂，只好满哄旁人也能瞒得过司马，想老夫有头兵是深通战策，岂能中你的诡计？你失臣也罢，恐臣也罢，我不进去，你期待我何？我擒了， 擒了， 擒了，擒了， 我走啊！ 司马懿大兵倒退40里呀！ Thank you.